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是腊月29，明天呢就是除夕了。应该说呢，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真的就到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心里又充满了一种兴奋，也是一种期待哈。那么我们在给大家送去春节祝福的同时，在这里咱们真的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儿，因为我们是养生保健的节目嘛，春节期间其实作为老人来讲啊，真的要还是应该要多注意一些哈。 是，你看在这个中医里边，这个五志啊，这个情志里边，这个喜啊，喜气这个喜，它这个会跟这个我们五脏这个心是对应的。 嗯， 你看在这个中医养生里面，过喜伤心，对吧？这个是我们祖国医学它对这个阐述。那你看我们年龄大了以后，我们的心脏没那么原来坚强了，我们的血管呢，我们也没有那么畅通了。 嗯， 这个时候我们理解古人说这句话过喜伤心，你看古人在说这个心的时候，它是包括我们这个情感的，就是说它包括今天现代医学这个大脑这个一部分。那为什么说过喜会伤心呢？有人想过没有？我高兴我为什么会伤呢？你这会儿你想一下啊，我们拿现代医学来阐释这句话，如果你过度的兴奋，你的心率，我指那个跳的那个次数， 嗯， 你看我们正常人就是这个60-70次、70-80次，这是正常。你过度高兴以后，你那个心脏这个跳动的次数，假如说你变成了100、120，甚至到140，也可能是你相隔很久未见的这个儿女从国外回来了， 嗯， 或者说你们一家很多年的亲戚没见了，或者说是你是个军人，你的老战友。很多年没见了，或者你是一个这个老知青，哎呦多年没见，或者你是一个这个上学期间一个老同学很久没见了，哎呀总之吧，这个生活的画面会很多，都是一个非常温馨这个场面， 对，就跟平时是不一样的， 对 啊。 说那个什么一点，就是我们老年人既悲不起，就悲伤不起， 嗯， 也过喜不起。我刚才说心率一加快，大家想一下，我曾经讲过，我说这个每个人都是冠心病的潜在患者， 嗯， 今天肯定有，你已经被诊断你是冠心病的，可是你没有被诊断的，我们给大家说了一年，血管纤维化里边的纤维脂质斑块，你已经就狭窄了，可是你这会儿这个心脏一下从80一下跳到这个110、120，大家想一下，你那个心肌那个肌肉收缩舒张，首先消耗的什么？消耗的是氧，这个时候它就对我们这个冠脉这个流通性啊，它要求就高。可是我们这里边长斑块了， 嗯， 我说这个你正常情况下你就是堵50%，你是没症状的，在你这种应激的情况下，情感应激的情况下，一下一条快，诶。我们好像多了，这个时候你看喜过喜就会把我们这个心脏真的是伤了，有可能出现什么呀，我们这个心肌所要的氧不够了，有些人可能就会一个心肌梗或者说心绞痛就会发生了，是吧？ 再有这个你跳得快了以后还有一个潜在的危险，我刚才说心脏的频率快了，那你同时你跳快了以后心脏的节律它也出现问题了，可能咚咚咚咚，那个不是那个的咚哒咚哒，那么有节律的在跳，可能我们这个房颤室颤把你这个就给引出来了，是吧？所以这个古人说这个喜伤心，我们是一个节，我们说这么说呢，是希望每一个人，我们站在健康这个角度，安安稳稳的、和和睦睦的把这个节过好。但是我们是从养生这个角度，还是给大家指点一下。 是的，这个张主任这个提醒呢是非常的必要，也非常及时的哈。因为过春节呢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儿、高兴的事儿哈。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期间呢，可能人们的心态会有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喜出望外啊这样的。 我你说让我还又想起来。你看也可能你这个神经交感神经兴奋以后把你的生物节律打破了。 哎，这很有可能啊。 一高兴，哎，我一会儿打一会儿麻将。 嗯， 我一会儿哎呦又这做了一桌子很好吃的菜，我又多吃了一口这，我这代谢都可能出现乱。 是 乱，但是你不像年轻人可以造。说通俗一点啊，就可以造，他能耐受得起。我们可能是糖，可能是脂，可能是血压，这个代谢嘛都会出问题。 确实，在春节过节期间呢，大家可能心态上啊，甚至生物钟啊、饮食啊等等都会有一些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呢是异于你平时的。那对于这些变化给你身体带来的一些不同，尤其是老年朋友还得要多加控制哈。当然说这个同时呢并不是说啊年轻人，刚才张正主任说靠着年轻我们可以造。但是呢既然我们是养生节目啊，就提醒我们一些年轻人也好，中年人也好，当然我们现在有本， 我并不是倡导，我先纠正， 是是 我不是倡导说要去造，我就说他年轻人有些 狂热，他能扛， 狂热，他一会儿就是那个又去蹦迪啊，干什么的？其实作为养生，真不应该那样。 没错，也要多加注意哈。所以面对这样的节日哈，我们一定要欢欢喜喜的过一个非常难忘的、非常快乐的一个春节，千万不要出一些问题啊。 对，就是在欢乐当中，我们要求得一份祥和平安哈，欢欢乐乐的过节，平平安安的过节，祥和的过节哈，那么刚才江正主任谈到了吃的问题哈，其实每年在节日里面啊，其实我们医院的医生，尤其是急诊科的医生啊，接诊最多的就是急性胰腺炎的发作，因为我们在节日里面这个饮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尤其是春节啊，家人团聚的时候，我们是以吃为主的。那么在吃的过程当中，可能一不小心我们就吃的油啊、脂啊就过量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些基础病的听众朋友哈，有一些尤其是代谢病的听众朋友，比如说糖、脂、血压，这三大代谢异常的听众朋友，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胰腺就受不了了。所以我们突然有一个腹痛啊等等这样的症状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就诊，保证我们的平安。 没错，尤其有些老年人呢身上都有很多的慢性病哈，什么高血压呀，什么这个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甚至是高尿酸啊等等的，像这样的人在吃上面就更要多加注意。 是这个现在也是一个这个流行病嘛，我们说是生活方式病，其他病其实是比较少的。说到这儿呢，我就说既然是过节，节日这个节，我把这个节呢给大家提醒你变成有节制，对吧？你一个你的情绪上你管的要有这个节制，另外你的饮食上你要有节制，还有你生活的方式上，比如说这个睡眠，你也要有节制，这样呢我们能够这个平平缓缓的这个度过。你像刚才贺主任说的这个急性胰腺炎，你如果可能吃一些稍微这个含的油量多一点，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我们胆固醇是肝脏合成，我们的甘油三酯呢它主要是靠我们这个肠道吸收，你那个如果吃的这个含油多一点，如果过去你的血脂又高，可能你那个乳糜微粒，就是你看那个我们说急性胰腺炎那个患者，你看那个血液啊，它都像是那个牛奶一样，就那个乳多了以后，这个时候那个我们的胰腺它要多分泌那个胰脂酶，它要去降解，这降解过程中可是这个多了以后它排不出去，在胰腺里面它被激活， 它会引发这个急性胰腺炎。你看急性胰腺炎它还是这个是比较危险的。 嗯，而且在这儿也注意一些那个对于孩子哈，孩子有时候在过节的时候真是生活啊，或者说这个饮食根本没有节制的哈，吃多了以后，因为这个贺老师也曾经是儿科医生哈，孩子吃多了也不好的。 嗯嗯，哎，您提到这个话题啊，赵老师，其实我是深有体会的啊，越在节假日，越在周末的时候，儿科的急诊量是高度上升的，因为孩子啊，其实张正主任也讲过，就是，我们孩子其实他脏腑比较娇嫩啊，孩子的病绝大部分都是由于这个消化系统引起来的，而且大部分的病是由于这个消化不良积食引起来的。 嗯， 其实孩子就不容易由于这个思虑啊这种引起疾病，就是他跟他的这种 就是他没有这个 吃，他没有这个情绪， 哎， 他情志方面这会儿 主要吃， 嗯， 一个是呼吸， 嗯， 一个就是肠胃。 肠胃很重要啊。另外呢，在春节期间呢，这个气温呢，温度也是相差比较大啊，温差比较大，千万不要着凉，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 对，嗯，这个虽然我们说已经都这个立春了，但是在北方来说，它这个天气还是比较这个寒冷的。一个感冒，你看，今年这个冬天流感多么严重， 嗯 啊，包括我自己来说，我的爱人和我的小孩都没有幸运， 咱们仨也都差一点啊，但是好在我们抵抗力还好啊，所以全扛过去。 对，你不能说一个过节呢，又是一会儿高烧，又去打点滴，哎，尽量避免啊。当然有了，我们也必须去及时的这个处理。 对，尤其是晚上，比如说能够放爆竹的地方啊，大家可能要熬夜去放爆竹啊，或守夜啊等等的啊。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小孩儿，一定要注意啊，千万别着凉啊。另外呢，该几点睡呢？可以延长一些，但是呢，不要睡得太晚。 对， 所以呢，这个生活规律呢，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多加注意哈。其实说到这儿呢，还是说到我们这个养生保健。其实如果平时我们注重养生保健，有一个非常强健的身体的话呢，其实有些时候呢是不在话下的啊，是完全是可以呢能够比一般的人呢要体质要强的。 这一点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啊，你看一个车子，你保养的车，它跑的时间长，跑的时间好，你要不好好这个保养的话，那肯定差。我对于我们养生也一样，我就原来在讲大课的时候，我给大家画了一个曲线。我说我们人体大部分这个器官到了30岁以后，这个机能啊，它达到了人生这个顶峰。那么到30岁以后那条曲线，我指这个生理各项生理功能，它是慢慢往下落的，掉，最后一直掉到零。掉到零也就意味着这个生理功能不行了。那么这个疾病让你这条线掉得又非常快。那么保健让你这个线呢，甚至要大于你这种自然这种状态，也就是说能够这个延年益寿。那我说这个，你像我们也一年了，在全年的养生这个节目里边、知识里边，包括我们说这个健康管理里边啊，我们对呼吸系统疾病有所管理，我们对心脑血管系统疾病有所管理，消化系统疾病如何管理，骨关节就是运动系统怎么管理，包括我们这个中医说养这个肾，西医说这个泌尿系统这个肾如何管理，再有一些退行性病变，比如说老年眼病怎么管理，还有一个免疫系统，就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感冒，其实就调免疫就可以，哎，又如何这个管理。另外对于一些恶性疾病，其实疾病那么恶，我们方法完全可以把它给综合了去，我们不敢说把它消灭，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跟它和平共处。对于恶性疾病来说，我们也可以进行这个管理。这一块我们书也有书，知识也有知识。那过节该养生还是养生，该保健还要保健，是吧？ 确实，人们呢这个老去，这是自然规律，咱们谁都无法阻挡它哈。但是我们可以延缓衰老哈。一些慢性病的话，通过我们的养生啊，能够让它呢这个离我们远去哈。当然，如果一旦说我们有了慢性病，没关系。刚才张正主任说了，我们跟它和平相处哈，也完全可以做得到。那正好呢，我们节目呢也是摘要了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的文献内容基础上，结合我们这一年来节目的一些内容， 集结成了四季养生、五行五色的一个养生集。那么在这里边呢，确实比如说时令的养生食谱啊，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方法呀，情绪调节的方法呀，以及中老年人慢性病的防治要点等等相关的内容汇集成册。大家反应真的非常好，如果大家想需要的话，您可以免费索取哈。大家呢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因为我们数量有限，是先到先得。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关于人体各个系统啊，我们都有相应的一些健康养生的保健的产品啊，而且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个大的优惠的礼包。那如果大家呢想需要的话，想为自己在过年的时候呢先预备一些哈，您呢就可以打电话，而且优惠的幅度真的是非常大，来具体咨询一下。我们的电话您听好，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离不开全民的健康。病有所医，只是我们追求健康的基本条件。实现健康中国梦想，就应该从减少患病的人数抓起。预防疾病的发生，是医学研究的终极追求。爱于心，健于行，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获得全民的身心健康是我们的责任。让每天的养生之道节目能为您的身心健康提供帮助是我们的追求。实现健康中国梦想，让我们一起加油。 在这里呢，我们真的一起呢给大家拜个年啊，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作为我呢，我就是给大家表个白，我希望我的2018年能拿出更精彩的节目，能帮到大家，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另外一个就是节日嘛，咱们是老是你看良好的祝愿都是平安平安平安，那个一个是阖家，和和美美的，我觉得今天吃已经不是问题了， 对， 应该说多进行情感沟通，就是一首歌里面常回家看看，这好不容易有些真的是不容易见一面，多聊聊这个心情的故事，舒展一下，祝大家真的是阖家欢乐，身体健康。 其实医学啊还是有它的局限性的，那么我们有了病，其实被治愈呢不是说所有的疾病都可以被治愈啊，但是我们这档养生之道节目呢，我们是可以经常给听众朋友以帮助的，同时呢，我们这档养生之道节目呢又可以天天给听众朋友以关怀和安慰的， 总的来讲就是希望在2018年我们能够给大家更多更好的啊这个养生方面的一些内容献给您啊，当然我们也是能够共同努力，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样的想法，也希望咱们共同把节目办得越来越好啊，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有些细节上不妨咱们再提醒一下，因为呢在春节期间哈，整个的心态有变化，生活规律有变化哈，饮食上等等都会有变化，比如说如果您有血压高的话，这个血压的这个药啊，就控制血压的药可千万别忘了吃啊。另外可能会有情绪的变化影响你的这个血压，在这里我们真的要提醒一下。 那是我你看用咱们的知识去指导咱们的生活，我们说你看这个脑卒中其实它是什么高血压引起来的， 对， 我们这个脑梗啊是由于这个血液粘稠度增加的，也是这个高血压引起来的，最最最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血糖高这些听众，平时你可能控制的还可以，由于过节你情绪的波动，你吃上呢，又可能别人在劝你， 对，有点放松啊， 自己要理智，这个我们当然也给在过去不也给大家说了，用这个营养那个粗粮，怎么去调节？你该保健，怎么这个保健？那么你在吃上还是要注重这个科学。那么你过去怎么进行的？你不能说因为一个过节，我把我的保健这个节奏打乱了。如果当然你还能有一个清闲的时间，你不要改变你的习惯。比如说，早上起来我该遛弯的，我还去遛弯， 哎，我该去哪里能走一圈的，我还去走一圈。 嗯。 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对，另外说到这个糖尿病，正好我们有一个就是糖尿病人如何饮食哈，这么一个小册子，那如果呢大家想领取的话也可以免费领取啊。 是的，这个册子其实就是一个我们也是18年我们要重点做的一个，就是指导听众在家庭通过饮食控制怎么把这个血糖降下来。 嗯， 你看我们有一个一对夫妻啊，他老伴儿是女的，他打胰岛素，早上可以打36个单位， 嗯， 下午啊打36个单位，还吃相关的降糖药，就是这个，就这样，那个打这么大单位的胰岛素，结果那个血糖呢还在这个十几这个水平上， 控制还不是特别好 啊，控制不是很好，控制不是很好，最后我们听到我们这个以后，他也来这个体验了， 嗯， 他也就用这个方法。今天可以做到什么？把那个胰岛素降成了18个单位。 嗯， 这个下午也是18个单位。 那非常不错了。 哎，现在在这饮食上，通过给他这个指导，他这个餐前呢，他是这个7，餐后他达到这个10，这个值当然也不是一个标准值啊，但是跟他以前这个比，他自己都很满意。 嗯， 当然我们会继续进行指导，这不才一个月时间。 是的，是的。那如果呢，有些糖尿病的朋友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哈，您可以在早晨8:30之后，今天8:30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啊，来问一问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控制血糖的问题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那么最后呢，我想请这个何云主任再说一说哈，因为过年过节是一个特别高兴啊，合家团聚的一个事儿，但是肯定会有一些家庭的，比如说儿女啊，由于各种原因回不了家，陪不了自己的这个老父亲啊、老母亲，这个时候呢，其实可能父母心里呢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啊，那俗话说这个忧的话或者伤心的话，其实对身体也非常不好啊。 嗯，对，也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忧虑过度的话是伤肺的， 嗯， 就会使我们气消。哎，那么气消的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 嗯，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消化功能再不好，那么中老年朋友呢，可能这个水谷精微就营养跟不上， 嗯，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了。 嗯， 所以在这个节日里面啊，我前面也说了，嗯，我们可以天天给到听众朋友以关怀和安慰哈。 嗯， 所以呢，在这个节日里面呢，也愿我们这一档节目带给就是说儿女不能回家的听众朋友，带给他们关怀，带给他们安慰，给他们祝福哈。 我们知道这个情志它是治病的，刚才说是一个是忧，确实今天可能儿女在国外可能还战斗在生活在这第一线， 嗯， 不能够这个团圆，这个我们首先要理解。那首先我觉得自己主动的走出去，你可以你想跟人聚了你去聚一聚，不想跟人聚了，有那么多庙会，在你允许的情况下你穿厚点，你出去走动走动， 对 你的心情，你会你意想不到的那个好。天天一定记住不敢一天躺在床上， 嗯， 我觉得对身体尤其肢体这个锻炼最好就是体力。 是的， 你的关节如果没问题，嗯，你走一走， 对， 非常非常不错。 因为平时还好哈，尤其是节年假日，如果一个人或两个老人在家里孤独的这个过这个节的话，他心里真的会非常难受， 嗯，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替你们的儿女们啊，真的是给你们送去祝福， 嗯， 也希望就是说其他听众啊， 嗯， 如果你身边有这么孤独的人，你如果你希望你们拿出爱心去看望他们一下， 对对， 他们会特别的这个感觉不一样。 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哈。特别感谢一年来支持和关注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给大家拜个早年啊，祝大家 春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二郎神带着他的神犬，悄悄地来到了你身边，守护着你呀，平平安安，吉祥如意过狗年。祝福大家都丰富齐天，万事顺心到永远，扎领着幸福的制高点，处处都风光无限。狗年旺旺，百业兴旺。 要重新你生活都甜甜蜜蜜。旺狗旺，狗年旺，喜迎生存住兴旺，国家旺，事业旺，科技发展真心旺，城乡旺，邻里旺，和谐社会更兴旺，身体旺，爱情旺，阖家欢乐好兴旺。 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张正主任和贺源主任，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明天呢，再见。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